声 Happy 田馥甄2013年渺小专辑当中的矛盾呢、啊？从 To Happy 到 My Love 算是田馥甄文艺风格定位的 1.0 时代，渺小开始进入到 2.0 时代，通过宇宙之大与人之渺小讲人与世界的相处之道，进入到 3.0 时代，在2016年推出专辑日常缠绵与自己相处之道。田馥甄的最新的单曲《爱了很久的朋友》呢，本周已经登上了中国榜的 Top 40 啊。随着现在这个互联网已经是普及到了这个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每一个角落，个性化的风格呢也逐渐受到了大众的影响啊。要不可取代，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资深的歌手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自己的歌路、啊、孙燕姿去年推出了第13张专辑《跳舞的反骨》，文艺又张狂，特立独行又带着实验性，标题曲《跳舞的反骨》带着那种咄咄逼人的狂热。相反，下面我们将听到这首《极美》，营造一种唯美安逸的氛围。孙燕姿， 别再分离坚强，狂欢掩饰倔强，面对空洞四面堂皇，有没有一些悲怆？谁把星星点亮？月光如文章，看尽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汗阻挡，璀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真正自己，最后在麦田里相聚，危机别忘了落叶也归地、嗯、我们在麦田里相聚，等你把星星点亮，月光明如万丈，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汗阻挡，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这爱的号码牌。 听，这是孙燕姿的一首老歌，叫做《遇见》。拿她早期的和现在的歌曲来做对比，我觉得变化显而易见的啊。这里是麒麟，正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两首歌，我们来对比一下。先来听听陈楚生《侦探 C》。 也许只是一 受真实的答案。 在没有唱片公司束缚之后呢，很多歌手往往会更加的注重自我，陈楚生当然就是这样的代表啊。这两年组团以乐队的方式啊，推出了专辑《侦探 C》，主打电子合成器的风格啊，和他早期的音乐风格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首张专辑《冬去春来》当中的某某。 还记得某年某的某一天，你坐在酒吧吧台的角落里，点燃一支烟，熄灭了昨天，回忆变成一圈圈。还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搭错巴士来到了某地点，无所谓时间，所谓地点，谁会出现这一天？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不奢求多铭心刻骨，偶尔的在乎，无奈他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是一个人哭，眼泪把现实都模糊，过去一幕幕，放纵的爱不能去填补。坐巴士来到了某地点，无所谓时间，无所谓地点，谁会出现这一天？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不奢求多铭心刻骨，偶尔的在爱他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是一个人哭，眼泪把现实都模糊，过去一幕幕，放纵的爱不能，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那么一点点的要求向老天祈求，为什么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是一个人哭，怎么那么多的情人都那么伤人，有谁会为爱守一生？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第九位，萨顶顶，左手指月。 左手指着月，右手指风雪。 第八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时热模糊

清新甜美的嗓音呢是自然卷的招牌，不过对于魏如萱来说，仍然渴望寻求更多元化以及更宽广的创作视野。接下来我为大家安排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魏如萱作词作曲的 Don't Cry Don't Cry， 排在第18。我们来听这样迷幻的编曲，又为它拓展出不一样的音乐格局来。 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 是2010年谭维维谭某某专辑当中由高晓松作词牛奶咖啡的歌飞作曲的如果有来生。高晓松的加入让谭维维的音乐呢又似乎回到了民谣绽放的年代，像如果有来生、往日时光等等都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当然这完全不是谭维维的全部，他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他的个性当中有太多张扬的地方了，像之后的专辑三啊、乌龟的阿基里斯等等都显得不那么的主流。话音老腔一声吼呢就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那接下来我请大家来听他关照四部曲当中啊《春生 EP 里面的失眠书。 失眠是一页搬不过去的书，一夜里里雪画中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单将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找不见荒芜，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情不 翻不过去的书，一页离离是画中的不归路，一夜半醒半梦寒冷彻骨，一夜淡江孤舟慢慢的成熟，曙光亮起前最后一遍倒数，融化的灵魂只好渐渐凝固，喧哗的笑脸找不见荒芜，好像生来从不曾对抗孤独，情不知所起，爱不知所踪，没人知道飞鸟迷失天空，一边想逃跑一边在索要，可惜黑夜向来没有目标，爱了爱了爱了， 萨顶顶在本周中国榜 Top 40有两首 OST 在榜上，这首歌呢是他为电视剧《台湾往事》所带来的片尾曲《只是》哈。熟悉萨顶顶的朋友都知道，他最早的名字就是他本名叫周鹏。2004年他以原名周鹏个人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自己美》，第二年05年正式改名，之后音乐上民族和流行混搭，然后变成了世界 World Music 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听到他本人2015年发表这首《梦魇春回》啊，来对比一下他的变化。 就停下我打开紫月的窗，飘来一片花瓣亲吻了我。带着音乐到一个陌生又不陌生的地方，是要留下什么还是带走，全都无所谓，只想感觉见到你的那一刻，似乎想对心里体会，只是分分秒秒乱乱成堆。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哟，买那么多家电做代购的， 便宜便宜呀！4月23日，松下天猫超品日，百年庆典大促，千元单品1元秒，满5000减500，你说买不买？ 423松下天猫超品日必须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欢迎来到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现在这个音乐制作全面数码化，让音乐人几乎可以做到任何想要做到的音乐，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那么作为一首歌呢，似乎又不是堆砌科技那么的简单啊。一首让人感动有温度有故事的歌往往会更让人感同身受，所以呢一方面科技非常发达，一方面呢我们又更追求人性当中的一些温暖啊。首先来听到本周中国榜 Top 40推荐新歌一号作品成龙大哥的《物是人非》，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会突然间觉得自己老的呢？这几年每一次收到朋友离开的消息，我都会真切地感觉到自己老了。年轻的时候希望闯出一番名堂，拍戏的日子很忙，四海为家，后来我真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了很多人都认识的人，每天到处飞来飞去，去面对外面的世界，去做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成龙。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你们，我的前辈兄弟朋友，想起在被人瞧不起的时候前辈给过我的那些鼓励，想起做武行的时候没钱吃饭的日子，想起上一次我们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声再见，怎么会知道那就是永别。这首歌送给曾经爱过的、失去的、离开的，这辈子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到的人。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苦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物是人非事事休，雨雨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留，无影人守月如钩，梦醒尽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救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去年的电影《英伦对决》，很多人看过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成龙老了，似乎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他塑造了一个打不动了的老年人的形象。而在这首新歌《物是人非》当中，他谈到了变老，谈到了永别，谈到了家庭兄弟朋友，用真诚的心来分享自己人生的感怀，哈，很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尤其是像我们人到中年，好像特别容易伤感哈。

算只有无止境的坠落，在你的世界沦落得很甘心。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对的时间对的人来，站在最热闹的街头，孤独被掩盖，泄露天际的眼神数不起来，感情你是个谁， 听到这是创作歌手方百森在三月份推出的一首单曲，叫做《漩涡》，新的 R&B 加上氛围电子的曲风，就算不去听歌词，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也能够感受到在这首歌曲里面那种爱的缠绵悱恻啊。好，接下来孙燕姿现在又在为新的宝宝做准备了，暂别歌坛休养身体，2016年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的《半句再见》在上月底作为数位单曲正式上架了，也算是跟歌迷道一声短暂的告别吧。半句再见，静候归期啊。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回忆轻易带走了时间，有些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而故事被遗憾画上了终点，为何不放弃时过往云烟，找安慰，未见的你谁？ 窗之前，只剩永远画不出个圆。有些从前太尖锐，谁脚步太遥远，让结局悲憾写下了句点。为何不放弃时过往云烟，想要遗忘怎么反复亏欠，往哪里找安慰，会简单一些。我被思念制约，快乐显得卑微，怎么不放纵时过往云烟，越想遗忘越是反复亏欠，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道别，说这半句再见已过了多少年。无间 多过的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也是否爱过他有种致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走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真爱，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伤害就能无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在北京的主持人麒麟。今天的歌曲都还蛮安静的哈，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加班，在车上还是在路上，希望这些歌能够在你的耳边有美好的旋律相伴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出道20年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这个月推出的新歌《舞之魂》。 只剩下那几个人，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调整呼吸，看看夜景，过去的事不去回忆。电话响起，睡的简讯，明天工作不要忘记。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有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听人说我一直消沉，不过是刚好有点郁闷。新游戏的关卡没完成，这凌晨多了醒着的人。想去旅行，找出护照，订了机票，收好行李，这才发现孤独是场不完的雨，没有着急。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要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 你还能听得出来他是哪一位呢？好多年没有发唱片了，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张栋梁，马上推出全新 EP 最好的快要发生，五首歌浓缩成了这五个词。刚刚这首自己的风雨呢，就是关于孤独的自己，就像一开始唱的那样，朋友只剩下那几个人，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原以为可以一直玩下去的好朋友，却陆续的在某一个时刻拐进了属于他们的人生的岔口，他们的生活、关心的事情、聊天的内容慢慢变得和自己完全不一样，也许这就是孤单的来源吧。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听一下本周推荐的一首新歌，四号，郁可唯的无由，由陈曦董东东的词曲，有郁可唯的暖心的演绎，静下心来听，没有缘由。 又来将进酒，一杯愁一起 小诺，奶奶的摇摆颂。小诺呢，就是诺尔曼，就是吉祥三宝里布仁巴雅尔和乌日娜的宝贝女儿。从小就喜欢音乐，在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更懂得了音乐的含义哈。这首奶奶的摇摆颂唱出了自己对奶奶的爱，也代表爸爸表达对奶奶的思念啊。 天边亮，你是否像我就风筝一上，你寄过来我穿上，是那么暖那么香，我小时候身上也有这种羊的味道，我闻着它躺在床上睡着。 将古诗词和流行乐相结合的经典有流传，这个节目一听推出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哈。像曹轩宾的《别君叹》呢，目前已经拿到中歌榜的亚军了。我们都知道，在中文流行歌坛，最早将古诗词用流行音乐来谱曲的概念专辑，就是1983年邓丽君的《淡淡幽情》啊。下面这首歌是孟庭苇在《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将邓丽君经典的《几多愁》和自己的代表作《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首《春花秋月何时了》。我是麒麟，谢谢收听。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秋月明中，雕栏玉砌。